爱用火去征服，用热血燃烧黑夜，等待最灿烂的日出。

经只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 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未来在哪里平凡，那谁给我答案，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这感情没有白费，有些答案没得给，让他自己发挥，拿到不了的遗憾交给时间收回，也许才会快乐一些，只怕会想起你站在对面的街，我没掉下的眼泪，害怕再没机会，怕人群中认错你的脸，怕一个人深深爱过的你，原谅你只走到这里，烟花再怎么美丽，感情的事无能为力，我快要失去力气，抱着我沉默的你，如果我还敢回忆那悲伤，逃离。 久的昨天。沉着的霜要散了，舍不得谁看见。天亮之后，爱过的你，一句再见，两个世界。我深深爱过的你，原谅你只走到这里。花再怎么美丽，总有些事无能为力。我快要没有力气抱着我沉默的你。如果我还敢回忆，那悲伤该如何逃离。 Yeah. 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我

对你说上一句往念，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不要再和他见面。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新华网发表，近日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外，每天晚上啊都会有陪读的家长来神树附近的围墙下焚香祈祷，因为香火太旺了，那中学的外墙已经被熏黑，甚至对这棵被奉为神树的古树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坏。那当地政府呢，在这个神树下是设岗值班啊，接通自来水长流不断，才迫使家长没有办法在这儿燃纸烧香了。其实呢，也正是因为高考让很多的家长开始有这种迷信的心理了。那在你上学的时候，在重大的考试前会去求神拜佛吗？那你对这样的一个举措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溜溜球说，高考烧香拜佛千万别干，最迷信了，而且千万别让考生知道，造成心理的负担和压力啊。夜路之秋说，作为一名学生，实力强大才是根本，而实力呢，是建立在平时的勤学苦练和日积月累当中的。一味的求神拜佛是一种心理安慰和不自信的表现，与其求神拜佛，不如求勤学苦练，求自己吧。高考来临，不是靠求神拜佛就能保佑孩子上好大学的，而是要靠学生平时的功底和良好的心理基础。那家长朋友首先要学会安排好孩子的合理饮食，保证他们有充足的睡眠，做好心理疏导，让他们能够安心的考试，有信心有把握考出好成绩。继续和您来说说高考的那些事儿。人民日报发表，江西吉安市的新干一中组织开展了喊楼的活动，全体4000名的师生呢喊励志的口号，帮助高三学子释放压力，以轻松自信的心态来迎接高考。那又一年的高考马上来临了，关于减压的这件事儿，您当年是怎么做的呢？来看网友评论。宁静致远2017说，高考考生临考前需要做的就是稳定情绪，生活起居规律，按部就班的做好各科的模拟考试训练，关键在于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而实力是根本。星星说，那个年代咱们的高考经常是傍晚来到浏阳河畔大声呼喊，我要考大学了，减压的效果呢还蛮好的，让自己轻松的上阵高考，自我减压也是一种良方哦，加油。高考学会减压，放松一下心情，确实是一种好的方法。其实高考不是独木桥，人生面临很多的选择，关键是要有一颗平常心，相信自己有信心去参加高考，心态好，一切都会好，也祝考生都能考出好成绩。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是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昂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市政务服务中心日前透露，该服务大厅运行一年半时间以来，39个审批部门、170个服务窗口集中板块作业，日均办结3663件审批服务事项，一站式的审批流程明显提速。端午节假期，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企业精心组织商品供应和服务，消费市场繁荣活跃，粮油、蔬菜、猪肉等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供求平稳。北京市商务委重点监测的6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实现零售额22.4亿元，同比增长6.2%。

也许一生都不再重逢，你的笑容永在我心中，再没说过要跟谁走到世界尽头，再没做过谁门前的等候，几次爱过越伤过越不回头，我已不是最初那个我，感谢有一段回忆里的疯狂，在我们最无畏的岁月闪着光，那一天狂乱的雨淋湿你的倔强，吻着你望闻着天 这是来自光良《回忆里的疯狂》。我想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段难以忘怀或者是不想忘怀的回忆，这样每每想起都会觉得心动，也会用它来提醒自己其实还有那么多可以珍惜的人和事。今年969继续来听 Fair Lydia。 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今天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风干后会留下彩虹。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握住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为什么为什么不说话？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奏响，歼敌万余人。英雄的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被世界旅游组织誉为活着的运河，京杭运河仅存的遗产村庄。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成为世界上继华沙、庞贝和丽江之后第四座重建的古城。今天的969旅行者带您来到古城台儿庄。台儿庄为山东省枣庄市辖区，地处苏鲁两省的交界处，总面积538.5平方公里，辖五个镇、一个街道、351个行政村。台儿庄是山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历来为兵家和商家的必争之地。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负责人黄小丽介绍， 台儿庄首先呢，它是一个台儿庄大战发生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最引以为傲的呢，它是我们一个民族精神的一个传播地，也是一个英雄之城。台儿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来的地方，它特别是扬我们的国威，振我们的士气。其实呢，台儿庄是一个最美水乡，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30华里的水街水巷，是可以坐着小船，遥桨逛遍全城的一个中华古水城，也是一个古香古色的，容南会北、中西合璧的一个古城。所以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游客更多的是感受那种慢生活，来台儿庄古城体验小桥流水人家，来感受我们这种江北水乡的韵味，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古城的夜景也是非常的美丽。我们游客来到台儿庄之后，曾经有这样一句评价，他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比不上台儿庄古城的灯火辉煌。 占地2平方公里，11个功能分区，8大景区和29个景点，8种建筑风格融为一体，72座庙宇汇于一城，南北交融，中西合璧，是运河文化的活化石。它拥有京杭运河仅存的最后3公里古运河，也被世界旅游组织称为活着的运河。同时，这里也是国台办批准的全国首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负责人黄小丽介绍， 台儿庄古城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一个水乡，我们船妹子就是每一天都会给游客唱很多的歌曲，除了我们自己就是平时唱的大家一些经典的老歌，大家比较熟悉的，你比方说像梦里水乡啊，像这个在水一方啊，还有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些像微山湖，还有就山东的沂蒙山小调之外，其实台儿庄呢，我们有自己很多独创的歌曲，比方说美丽的台儿庄，还有我们的这个比较经典的叫英雄台儿庄，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优美的叫寻梦台儿庄， 有不想和你说再见等等这些歌曲。其实听着这些歌曲，在这个古城这种古香古色的这种水乡古城里面去游览参观的话，我觉得给你带来的这种感受一定是音乐和旅行的一种完美的结合。 台儿庄作为极具人文魅力的旅游目的地，成为了盐运独有、世界知名的旅游休闲度假区，更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和一块瑰宝。江北水乡，运河古城，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带您来到古城台儿庄。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